展开对反防疫示威的清场行动。目击者说，佩尔装备的警察和骑警展开行动，有示威者被捕，而阻塞道路用的货车亦被移走。预料警方将会缓慢推进，试图将示威者防线推后。清场行动预计会持续几日。较早前，加拿大警方拘捕包括抗议活动的主要筹款人以及一名示威策划人。总理杜鲁多日前寻求以紧急法结束持续三个星期的抗议活动，但不少示威者依然聚集在国会山庄一带，表明除非当局回应诉求，否则不会离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85点，跌2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49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02，日元115.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6，人民币6.329，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5.76美元，卖出1896.5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横过广东沿岸，与其相关的强烈冬季季候风正逐渐影响该区。今日朝早，广东内陆气温普遍较昨日低5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雨，朝早显著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约15度逐步下降至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风势颇大及有雨。星期日及星期一市区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鋁槍的槍鉸和螺絲如果鬆脫、鏽蝕或者變形，成道槍就有可能甩出來，造成人命傷亡和財物損毀。如果發現槍戶有任何鬆脫跡象，或者槍鉸太緊無法開關，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香港电台一定会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神大海。 简爱决定入股李一鸣的制衣厂，李一鸣故作公事公办，阿娇就劝李一鸣不要放过今次追求简爱的大好机会，还说原来简爱一早就知道李一鸣只是扮有女朋友。 国剧《八三零》星神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打咗疫苗咧就有两个方法保护我哋嘅。第一咧就系一个 B 细胞反应，呢个 B 细胞咧就出呢个抗体。咁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嘅，佢谷到好高，跟住就慢慢跌。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数据咧，就系如果你打伏必泰两针，佢大约系16%嘅人咧，6个月之后咧先至跌到好低。但系如果相反，如果科兴或者国药咧，佢就第一下兩針之後咧，佢係會上，但係又唔係去到好高。咁隨住時間咧，佢就跌得快啲。咁內地都有數據咧，就係、大約係過咗6至8個月咧，大部分人嗰個抗體都好低。第三針之後，佢又會飆翻高。

九，星期六嘅早上啊，室外温15度啊，相对湿度96%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全部都生效啊，出边咧就落住毛毛细雨，亦都有啲风，有啲雨。听呢首歌啱晒啦，嗬！ 仇仇恨恨在弯道边，遥目到风光似冰霜，难断春雨密绵绵，频频笑笑在春雨里，明明离离在弯道。 外面有春雨，不过冇弯道。好中意嘅呢一首嘅歌曲啊，有欣妮姐姐嘅《春雨弯道》啊。咁啊，讲得出边有风有雨，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俾大家知先啦。咁啊，大家都知啦，咁啊，今日咧就会转冷，咁究竟系点样呢？密云有雨，早上显著转冷啊，市区气温由初时约15度，即系而家啦，逐步下降至到11度啊。新界咧系会再低几度，吹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咧持续寒冷，风势颇大同埋有雨。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市区气温咧下降至到9度左右，新界会再低几度，雨势较为频密嘅。室外气温15度啊，相对湿度97%。再次提提你，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全部生效。咁冻嘅天气，记得咧就系着多件衫咯噃，就算喺室内都好，都要保暖啊！ 命运是否支配一生？而我不。 可拒抗，当不得命运主人。不肯，绝对不肯接受命运，宁愿一生与他对抗，都不许做骂弄人。着你一生奋斗，偏不许做骂弄人。 我成日都讲啦，命运系掌握喺自己手嘅。如果你有咁嘅选择，就会有咁嘅结果。咁啊，所以命运都系靠你自己一手去创造嘅。想保护多啲自己，唔好行出街咁多。去人多嘅地方少之则免啊。咁啊，如果真系冇办法要去呢啲地方嘅话咧，拣一啲时间少啲、人流少啲嘅时间先至去。哎呀，达到你目的之后呢就嗱嗱声走啦。例如佩佩朝头早会做完清晨爽利六点几去买餸啦。哇，确实真係好正。因为呢其实原来朝头早去买餸呢係冇人同你争嘅。咁啊成个街市呢除咗即係摆卖嘅商贩之外呢喺度执緊好忙于执緊货之外呢啊你可以慢慢揀啦係咪，因为冇人同你争嘛。仲埋呢你会买到啲好靓嘅嘢嘅，譬如你买到好靓嘅菜啦，又买到好靓嘅猪肉啦。咁啊，猪肉咧通常去到晏昼咧，即系你想买一啲特别嘅部位咧，系买晒噶啦。咁啊，即系如果朝头早咧啊，佢又可以慢慢招呼你啦。然之后咧，你又可以拣一嚿你自己中意心水嘅肉啦。其实真系好正。即系唔系疫情咯，我谂以后我都会 keep 住呢个态度去呢一个街市买餸。如果你都系要去街市买餸嘅朋友仔咧，就即系要留意一下啦。咁啊，早少少时间去，唔使同人逼啦。咁啊，好多超级市场其实都有24嘅超级市场，我知道有啲超级市场咧喺我屋企附近咧都系开7:30至7:30咁上下嘅。所以其实任何时间咧，香港真系好好嘅，即系。好多朋友仔为我哋服务，只要我哋肯，即系同佢哋讲一声多谢，其实真系令到呢个世界系更加美好啊！刚刚为你带嚟咧有欣妮姐姐嘅命运啊，咁啊今日咧有冇发现我播咗好多首都系欣妮姐姐嘅歌曲咧？冇错啊，因为听日系我哋。欣妮姐姐的生日，所以今天特别为大家拣来她所有好听的歌曲。这首都是其中一首我觉得很好听的歌，最后的玫瑰。 昨日那份美可会找得住，昨日那阵笑失去像涟漪， 留住快乐往昔往事，想起往日一切，我总说愿留住。昨夜那段梦可会记得住？昨夜那份爱失去像涟漪，还道告别了的笑容，今天再度将我轻轻关注。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离炸聚，是那深深关注又似不经意，尚可身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片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昨夜那段梦可会记得住？昨夜那份爱失去像涟漪，还道告别了的笑容，今天再度将我轻轻关注。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离炸去，是那深深关注又似不经意，尚可身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离炸去，是那深深关注又似不经意，尽可伸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片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飞。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 欣妮姐姐《最后的玫瑰》啊，咁啊，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香港市民咧，都需要有同心协力一齐抗疫嘅义务啦，同埋责任啦。咁啊，所以咧就政府咧就推行咗呢个疫苗通行证。咁首阶段咧就会喺呢个月嘅24号，即系下个星期四度实施啊。12岁或者以上进入通行证适用的处所咧，系必须要接种最少一剂嘅呢一个嘅新冠疫苗嘅。而第二阶段喺4月底展开，18岁以上进入呢啲通行证适用嘅处所咧，就需要接种最少两剂嘅新冠疫苗啊。鉴于12岁至17岁嘅人士需要喺12周左右咧，先至可以接种第二剂疫苗啊。喺呢个阶段咧，佢哋已经系接种最少一剂嘅疫苗，先至可以入呢个处所。而最后阶段将会在6月 底展开啊。咁到时咧，十八岁以上嘅人士咧，需要接种第三剂疫苗先至可以进入有关处所。佢哋咧，如果仍然系接种呢、這个，即系佢仍在接种第二剂嘅疫苗，喺九个月之内咧，都系算系符合要求嘅。但系咧，需要喺限期完结之后咧，就接种第三剂。即简单啲讲咧，如果你接种咗两剂咧，咁啊去到呢一个嘅第三阶段，即系呢一个最后阶段咧，六月底咧就要打晒第三针啦。咁而有啲地方咧系豁免嘅。即是说市民呢进入呢个疫苗通行证相关的处所。如果属于是买外卖啦、攞嘢啦、维修啦、接种疫苗、诊治或者接受检疫、政府服务、参与法律程序等等情况呢是可以获得豁免的。当然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呢，就最好不要那么多疑问啦。上网去查，而家真係非常非常之方便，只要你揿个掣，基本上呢你要嘅资料呢都可以睇到。当然啦，你就要去睇可能政府嘅网站啦，咁你呢就会清晰好多，就会准确好多嘅。你知啦，而家网上呢好多不同嘅消息都唔知真定假嘅。咁去返政府嘅网站呢，就绝对呢咁嘅消息係正確嘅。咁有啲嘢都系正確嘅，好似我哋嘅新聞簡報咧，裏邊講嘅嘢都系正確嘅。咁我哋咧就要先聽一節五點半鐘嘅新聞簡報啊。翻嚟之後咧，當然繼續有錢佩佩為你主持《清晨爽利》，繼續有欣妮姐姐嘅歌聲啊。 清晨五點半，香港電台由連嘉文報道新聞。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商讨军事合作，双方亦会视察军事演习。普京话会同卢卡申科谈及区域局势、双方的军事合作，包括正系进行的军演。较早前，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普京亲自指挥演习，期间将会发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行政会议批准引用紧急条例，将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及选举日期押后。林郑月娥在记者会说，行政会议举行特别会议后批准原定3月27号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日押后至5月8号，而原定在星期日开始的选举提名期押后至4月3号至16号。林郑月娥说，香港面对抗疫两年来最严峻的局面，形势危急，政府要集中力量应对疫情，不容有失，同时亦符合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本港新增362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初步阳性个案有7600宗。多间公立医院外，连日来有长者在户外地方卧床等候入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出，情况令人心痛，形容是不应该亦不能接受，责成医管局解决。医管局就说，正陆续腾空医院室内地方，安排在户外等候的病人进入室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79点，跌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48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1，日元115.06，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6，人民币6.326，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04美元，卖出1897.9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雨，朝早显著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约15度，逐步下降至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风势颇大及有雨。星期日及星期一市区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雨势较为频密。

多变迁，谁知道边一个先？这里高山，那里沧海，在那天边两片，实在系话变就变。雨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 欣妮姐姐真系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啊！咁啊，讲起名曲，点可以冇咗呢首咧？系咪？明日话今天，即明日再话今天，咁咪即系寻日定系听日咧？唉，唔紧要啦，乜嘢都好啦。总之咧，今日要做好今日嘅事，听日嘅事咧又要听日做好嘅事啊嘛。琴日做唔好嘅，今日继续做好佢，就好似清洁啦、消毒啦，其实每日都要做嘅。今日咧直播室咧就啱啱做完呢一个嘅消毒啦，咁所以咧充满咗一个消毒嘅感觉，系感觉嚟嘅，因为睇唔到嘅。咁啊，佩佩而家只眼系有流咁眼水啦，咁喉咙亦都有啲痕啦。咁但系即系都感恩嘅，因为咧其实真系入嚟帮我哋做消毒清洁嘅工友们啦。咁啊，亦都多谢电台咧，就为咗我哋安全着想做好多呢个消毒清洁啦。咁啊，希望。即系呢次嘅行动咧，即系唔系净系单单一个人去做嘅，其实真系要上下一心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香港咧走出呢一次嘅逆境嘅。东方之珠咁靓，点可能而家变咗咁啊？系咪？我哋只要同心协力咧，好快呢一颗东方之珠会继续发光发亮啊！ 极目望困惑已彷徨，可喜的是眼前繁盛现状，新的生活新的奋斗，斗志化为强劲力量，只小到外表多风光，可爱的是有人迎住流浪，处是我小岛中老本多康庄，可爱的是有人仍是绝望， 东方之珠，我哋有欣妮姐姐嘅歌声啊！再次提提你啦，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嘅。而家嘅室外温咧有15度啊，相对湿度94%嘅。咁今日咧嘅天气咧就出边落住雨啦，亦都有风啦，大家真系要小心保重啊！再次提提你，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今朝再有千佩佩陪伴你。除咗有我之外，今日仲有欣妮姐姐嘅歌曲陪伴你啊！小鸟高飞， 我有毅力和自信，仲未想过靠你，我要去闯天地，为了一口气，要创大业成大器，仲未想过靠你。将倒地，力向前冲，小鸟高飞。人人曾替我担心，谣言满天飞，哪怕命运落魄受挫，我何曾伤悲？想起你嘅说话。 有欣妮姐姐嘅呢一首《小鸟高飞》咁啊，啱啱天文台咧就转咗呢一个嘅最新预测，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因为今日嘅天气都相当差下嘅，5:45天文台咧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报啊，密云有雨啦，早上显著转冷啊，市区气温咧由初时嘅15度咧逐步下降至到11度，新界系会再低几度，吹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吹强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咧。持续寒冷，风势颇大同埋有雨。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市区气温下降至到9度左右，新界咧会再低几度，雨势较为频密嘅。室外温咦跌咗一度咯，14度啊，相对湿度94%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全部都生效。 Love is over， 而我再度孤独，不知怎过每一天，没有你在我身边。Love is over， 而你笑面不再现，只好飘进记忆中，共你再度两相牵。Love is over， 夜已渗在空间里面，空虚的我更空虚，没有你在我身边。Love is over， 而我跌在空屋里面，漆黑里我低泣，但你已是听不见。不想想起偏想起，今天只属我的你，今天只可轻易唱飞，假装依着你手臂。在我身边 ，Love is over， 而我跌在空屋里面，轻轻呼你数千声，但你已是听不见。 听歌咧就中意听个旋律，觉得旋律优美咧就嗰首歌就好好听噶啦。有啲咧就中意歌词，觉得歌词写得到肉或者写啱你嘅心水咧，你就会好中意首歌。咁你系边一种咧？咁当然啦，一首好嘅旋律再配上好嘅歌词咧，其实真系点都可能够打动人心嘅。呢一首歌咧，其实咧就有好多个唔同版本嘅。当然啦，即系大家熟悉嘅有系欣妮姐姐嘅呢一首再度孤独嘅版本啦。呢一首嘅版本咧就系1983年咧，阿欣妮姐姐嘅丈夫傅星咧因为交通意外过身之后咧，就系制作而成嘅一首怀念佢先生嘅歌曲啦。除此之外咧，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有梅艳芳嘅一个版本，就系逝去的爱啦。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欧阳菲菲嘅版本嚟嘅，即系其中一首 Love Is Over 嘅版本。咁讲紧呢一首歌咧，即系确实犀利啊！呢首歌个旋律咧有日文版啦、韩文版啦、粤语版啦、国语版同埋英文版嘅。 一首好的旋律真是配什么歌词都是好听的。曾经有小朋友就问我，哇，咪咪什么叫人力车啊？对了，香港好像已经没了。 心做先驱，先驱绝不理过去，从没有丝毫怯惧，天天都争取目标虽远，但他每日都赞许。逢人问我他坐于哪里，座位空空无器具，但他正端坐黄包车里，这车叫梦想，是我的心醉。 黄包车啊，咁啊，头先讲啦，细路问我咧就话咩叫人力车啊？哇，香港，我记得之前都唔知几耐之前啊，喺呢个天星码头都仲有人拉紧，咁究竟几时开始冇咧？唔记得啦，真系。咁啊，但系带小朋友去呢一个日本，去到呢一个浅草嘅地方咧，仍然见到嘅。咁啊，好彩都仲仍然见到，咁都可以解释下咩叫做人力车。如果唔系咧，其实讲嚟讲去，其实佢都唔明点解。点解架车唔识得自己喐，系要人拉嘅咧？咁系嘛？即系如果系亲历其境，咁啊，梗系容易啲明白啦，系咪？

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省里咧，有钱佩佩嘅，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寒冷天气警告陪伴你。大家如果有听呢一个嘅预告都知道啦，咁啊天文台已经讲咗啦，今日咧个气温会逐步下降嘅，会去到九度嘅之后，哇！谂起都觉得冻啊，因为咧讲紧咩叫湿。冻落住雨嘅冻咧，真系好冻嘅。不过我依稀记得旧年咧一月嘅时候好冻，去到六度嘅。嗱，讲紧系普遍气温，唔系某一啲嘅，即系新界北部啊，或者系大帽山嗰啲啊。讲紧普遍气温六度。咁但系咧，如果真系望下个即系天气预测，都系话去到九度啫，都 OK。而且大家都应该唔会出街噶啦，嗬。咁所以咧，应该都 OK 嘅。不过虽然冻还冻啊，即系个保持呢个空气流通是很重要的。咁仲有一样嘢咧，就是点样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啲啦？因为咧，喺呢个咁冻嘅天气，咁大家梗系更加唔想喐啦嘛，系咪？咁啊喺屋企病埋咗，又更加唔想喐啦。咁于是乎咧，咁咪不停咁样喺度食啊、睇啊、瞓啊咁样啦。咁你就会发现咧，自己嘅肚腩咧就一日咁样膨胀啊！咁啊，点算咧？咁啊，屋企都可以喐下嘅，我觉得咁啊，可以跳下舞啦，又或者可以做下一啲嘅伸展活动啦。咁啊，喺张床做啊最好啦。咁啊，即系讲紧可以做下 sit up 啊等等呢啲，或者提腿啊呢啲咁嘅动作啦，咁就安全啲啦，系嘛？咁啊，但系如果你有空间嘅，即系可能你个厅嘅位置比较大啲嘅，咁啊可以做下多啲跳跃嘅运动啦，或者咧可能做下啲来回行下。都 OK 嘅，其实因为真系完全唔喐咧，即系坐喺张 sofa 度咧，跟住咧，你就会发现咧喺稍后时间，人哋就个个都唔认得你噶啦，因为咧你就变咗一个大肥佬同埋大肥婆噶啦吓。好啦，咁啊提提你，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2月19日啊。农历咧就系正月十九，星期六嘅早上，室外温14度，相对湿度9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一阵间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当然有我哋嘅老友记啊，刘万福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增强呢一个免疫力同埋呢一个抵抗力，哇，好紧要啊！讲紧因为五花八门好多嘅方法，咁啊当然阿佩佩自己觉得咧增强呢一个免疫力同埋抵抗力咧最紧要咧咩就系开心，因为一个人咧原来快乐咧嗰个免疫力啊都系强啲嘅，嗰个抵抗力咧都系强啲嘅。如果大家都系好忧愁嘅话咧，咁咧嗰个抵抗力又好似差啲嘅，即系你唔知道有冇发现咧？你觉得呢度痛嗰度痛，硬系觉得周身唔聚财咧，样样嘢都好似唔顺利嘅，你就觉得冇问题，我老虎都打死几只嘅，咁个人咧就会自然地咧好似精神啲啦，自然地咧又好似强壮啲咁样嘅。虽然咧就有啲阿 Q 精神啊，但系咧我又觉得对于喺呢一次逆境当中咧，大家都要有呢一个嘅逆境嘅精神啊。我哋为今次呢一个嘅逆境咧，一齐奋斗。欣妮姐姐点可能冇咗呢一首咁经典嘅歌曲啊？奋斗。 无论历尽几次路，无论受尽多少风霜，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道德彼岸，为你实现万千。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创出幸福快乐香。 风霜。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喺佩佩嘅身边咧，当然咧就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梁医生啊，今日咧我要同大家即系一齐探讨下呢个问题咧，就系点样增强免疫力啊？嗱，你知啦，近排咧大家都好担心啊嘛，即系个疫情咁严重啦。咁如果咧即系万一个唔好彩自己惹到，如果自己嘅抵抗能力好啲嘅，咁相对地咧都容易战胜啲嘅病魔噶嘛，系咪？咁我哋今日有冇啲方法教大家可以增强啲嘅免疫力咧？ 我谂其实咧，免疫力咧都系靠自身嗰个整体嘅健康，所以咧就系喺可能坊间都话食呢样食嗰样啊，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成药啊、中草药咧，咁但系最紧要咧都系个身体嗰、那个即系强健嘅体魄。强健体魄咧就话等于我哋咧会即系喺个血液循环里边做我一啲嘅，譬如红血球啊、白血球啊、抗体嘅能力咧比较容易做得到咧。咁我哋个身体咧，去对抗一啲病菌或者病毒嘅机会会高啲啦。 哇，梁医生，你讲到甚深奥嘅，我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血液循环好啲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即系能够免疫力好啲？可唔可以具体啲讲俾我哋听咧？ 第一咧就是、血液循环好啲咧，会好多人都会做嘅，就话、是、我哋系个运动系做得好啦，即系话我哋透过运动咧。其实咧就是、血气运行啊嘛，血气运行点做咧？其实唔系靠食嘢，就系话如果我哋能够伸展手脚做运动，我哋啊当然而家咧，诶好多运动场都闩咗啦，吓我哋唔开啦，唔准去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喺屋企都可以继续做运动。而家大部分都喺翻喺屋企里边，但系咧屋企里边咧唔闷咧，做多啲运动啦。喺屋企里边，唔论年龄，我哋都系步行啦，我哋可以喺。一啲室内嘅单车啊，我哋做下徒手操啊、橡筋带啊，咁嗰啲咧都系喺适当运动咧，我哋就所以即系行血、血液循环好啲，肌肉能力好啲咧，其实咧已经提升好多我哋咧抵抗嘅能力噶啦。 嗯，即系可能即系照住部电视一齐跳下 aerobics 啊，又或者做下 sit up 啊，等等呢啲喺室内做到嘅嘢都 OK 噶嗬。 是啦，其实呢就是在座家中呢就唔好摊喺度或者瞓喺度或者即係个即係安乐椅坐喺度唔喐啊，尤其是我哋好多时呢即係我哋啲哥哥姐姐呢就係淨係坐同瞓唔睇电视呢係唔夠㗎喎。我啲起身做运动呢就係、是、希望呢減低呢啲咁嘅病毒嘅侵入喎。 嗯，咁但系做运动咧，嗱，听人讲话要做呢个带氧运动，亦要做半个钟头咧，要个身要出汗先叫做运动噶。咁老老实实即系又要有恒心咁样做，啊，确实好难噶。系咪真系要做到咁样先叫运动咧？既然我都冇决心，不如唔好做啦。定系诶做咗少少都好过唔做咧？ 嗱，其实咧储埋都得嘅，所以你话未必咧就系等于你一做你就变少少。其实每个钟头你做五分钟， 嗯， 做六个钟头就三十分钟 啊，即系可以咁样嘅， 系啦，咁都已经系好好运动。咁当然咧，如果你系好多人都系会我一做咧就做咗三十分钟呢个好事嚟噶。 嗯，好啦，咁啊，除咗讲紧呢个运动之外啦，咁饮食系咪都有帮助噶啦？即系增加维他命 C， 大家都知道系增强免疫力嘅方法。我系咪要食好多个橙、好多个奇异果先可以帮到手？定系我食啲我哋叫坊间一啲嘅保健品就已经搞掂咧？ 咁啊，最好当然都系均衡饮食啦。其实睇我哋饮食里边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包括咧即系话我哋成日讲咧，即系食物金字塔里边，譬如话我哋有粟米类啊。 蔬菜啊、生果啊、肉类咧嘅均衡嘅飲食咧，其实我哋有好多嘅矿物质，有好多维生素都系来自咧蔬菜、生果、肉食里边嘅。咁所以咧就唔好忘记，唔好净系谂住要食嗰啲成药里边嘅维生素。咁嚟咧，我哋咧能够摄取咧喺个天然食物里边咧，其实系最好。咁多人咧，我哋蔬菜同生果唔同类型嘅生果啦。咁譬如话，我哋你头先讲，譬如话奇异果啊，其他嘅香蕉啊、苹果啊嗰类咧，其实都有丰富嘅一啲嘅维生素，尤其维他命 C 啦。咁大家听过，可能我哋以前有啲研究话，维他命 C 对抗病毒，譬如话对呢个感冒病毒系有好处嘅。咁呢啲咧都有一啲嘅研究咧系有啲用。咁多人话，好唔好食一啲嘅维他命丸咧？其实咧，如果我哋好多时咧就话会有一啲人有慢性疾病，佢消化不良、吸收不太好，或者佢纯粹要食一啲嘅流质嘅人士，譬如话佢可能要即系拆胃喉啊，或者佢唔可以好食丰富嘅飲食咧，可能都医生都会建议加入一啲多种嘅维他命嘅。 咁啊，除咗呢个饮食均衡之外咧，咁当然啦，休息系咪都好重要咧？嗱，比如头先啊，梁医生你又话咧，即系又要喐动下，咁适当嘅够瞓系咪都有帮助嘅咧？ 系，当然咧就系我哋亦都要即系平衡嘅生活啦，即系话适当时候嘅运动，适当嘅休息，有一啲嘅心理方面嘅即系舒缓咧，呢啲全部咧都系令到我哋呢个。嗰、那個人嗰、那個即係都係新陳代謝系統咧係好啲。咁除咗休息之外咧，另一個好重要啦，喺呢個時候咧，我哋抗病咧，另一個咧就保持身體健康。咩保持身體健康咧？我哋尤其是我哋啲哥哥姐姐，可能有唔同嘅身體嘅毛病。咁你嘅毛病可能係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心臟病嚇、或者慢阻塞病喎。咁咧。呢、这个时候咧，好多时咧，我见到咧，好多朋友咧就惊出街啦，甚至乎咧要去睇医生都惊去睇医生喎。咁你唔去睇医生试过咧，其实2020年嗰阵时咧，我系见到好多啲朋友仔咧，佢哋哇怕出去会唔会惹到去睇医生要惹到喎，咁所以咧就宁愿唔睇医生，唔睇医生点啊？你可能冇药食，咁呢个咧都好大问题喎，因为你有慢性疾病咧，如果你唔食药嘅话咧。你可能你个身体嘅毛病出现嘅时候咧，唔系病毒侵袭你啊，而系个慢性病影响到你个身体有问题。个慢性病控制唔好咧，万一有一个病毒入侵，无论呢个系新冠肺炎或者系流行性感冒，都一样咧，令你病情更加差嘅。 除此之外啦，我又觉得会唔会保持一个心境开朗咧？咁系会有即系嗰个免疫力又会好啲嘅咧？因为成日都好忧愁嘅话，其实个身体都唔系咁好嘅。 咁呢个其实都啱嘅，即系话我哋喺整体嘅健康里边都包括埋我哋嘅身体，即系话我哋啲病症啦。另一个咧系心理、身心方面嘅状态咧，咁所以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咧。嗰、那個其他嘅免疫力都高啲嘅喎，咁呢啲咧都係一個重要。我哋見到好多時咧，佢骨髓嘅人咧，佢有病嘅機會都會高啲嘅。咁多啲，不過呢個時候好多人都唔開心㗎。其實就我哋聽到啲新聞啊，睇到可能又要強檢啊，見到有尤其是有啲人要強檢要排幾個鐘嗰陣時咧，佢真係會好唔開心嘅。咁我哋呢個方面咧，其實我哋要未有唔開心之前，整做好一個。开心的环境呢都是一个重要的。 都要保持一个正面的心态啦，因为现在这个问题不是正是你面对的，是其实全世界的人都一起面对的，我们乐观地去面对啦。讲紧即是除了以上的方法，还有没有其他方法都可以帮到手的呢？ 我们在室内的环境那个控制都重要啦，室内环境控制就是我们一天气都会即反复。有时会又会冻，有时会湿，空气亦都可能有问题。咁所以咧，喺室内个环境嘅空气都好重要。就话我哋要保持我哋空气流通啦，我哋要保持个环境嘅清洁消毒吓。咁咧就常洗手，咁咧就多啲吸新鲜嘅空气。 咁咧就唔好焗住啲空氣咧，都重要啊！咁就提翻大家啦，即係話我哋消毒啦。咁你譬如話，我哋喺嗰啲喉管裏邊打倒入去1:99嘅一啲嘅稀釋嘅漂白水，減低我哋唔同嘅一啲嘅污染物啊，或者一啲病毒裏邊咧要入到屋嘅機會嘅，幾重要，跟住。 嗯，当然啦，即系个个都要乖乖地咧留喺屋企咧，就系、是、抗疫啦。仲有一个好好嘅方法，梁医生，你知唔知系乜嘢咧？就系、是、听住咧朝头早嘅清晨爽，嚟知多啲健康资讯，同埋听多啲靓歌咧，自然心境又开朗啲。啊，亦都可以一路听咧，一边做运动啊，食翻个健康嘅早餐，你话系咪更加系好咧？ 你啊，早啲起身，早睡早醒，咁啊起身就做运动，听住节目，咁咧就已经咧就系头先讲话。抗疫嘅行咗半路啦。 嗯，咁希望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嘅。咁今日唔该晒梁万福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又再见啦，拜拜。 拜拜。 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荡漾在起伏的波浪中，隐隐的荡漾，在你的臂弯。是这般深情的你，摇晃我的梦想，缠绵像海里每一个无名的浪花。你身上睡梦成真，转身浪影汹涌，我风尘缠流水纹，空留一痕，愿只愿他生。昨日的身影能相随，永生永世不离分。是这般凄清的你，跟随我的梦想，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是我的一生。 有欣妮姐姐的这一首《海上花》，还有大概分零钟时间就会到上午6:30，在这里真的佩服，很想在空气中多谢今次所有抗疫的前线的朋友，包括了有医护人员、警察、记者、打针的朋友，即是帮人打针的朋友、检疫的朋友，还有清洁的工友，还有运输的业的朋友，真的要多谢你们。 为这个疫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当然你说可能我都会讲漏的，总之今次有份抗疫的朋友在这里都要衷心地多谢大家，更加要多谢就是仍然现在是在上班的朋友，每一天上班都是很上战场这样的，而在家中照顾大大小小的饮食的家庭主妇都要多谢你，平时可能会成日出街吃饭，现在就要不停地洗同和煮，总之怎样都好，大家同心抗疫，希望走出这个疫境的。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清晨锁定，我们再见了，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指俄罗斯企图设虚假理据入侵乌克兰，他指出俄罗斯日内或者周内会发动攻击。拜登说他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作出入侵的决定，但拜登强调俄罗斯在战争和外交之间仍然有选择。本港新增3629宗新冠病毒确诊，初步阳性个案有7600宗。多间公立医院外，连日来有长者在户外地方卧床等候入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出情况令人心痛，形容是不应该亦不能接受，责成医管局解决。医管局就话正陆续腾空医院室内地方，安排在户外等候的病人进入室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再次呼吁市民在疫情严峻期间要尽量减少外出。他又话如果屋企有外佣，他希望雇主呼吁和支持外佣留在屋企。他说这个星期日当局将不会再延迟，如果发现有人违反二人限聚令，当局会严格执法发罚款告票。根据现时规例，违反限聚令会被票控罚款5000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雨，早上显著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约14度逐步下降至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风势颇大及有雨，星期日及星期一市区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雨势较为频密。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 94%，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9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押后到5月8号至举行行政长官选举，原定明天开始的提名期亦都顺延到4月3号。林郑月娥说是要集中力量应对抗疫两年来最严峻的局面，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一阵会为大家分析。 市民可能都会发现在市面上有不少新冠病毒的快速测试套装，但究竟这些产品的质素是怎样呢？又是不是获得认可？而这些认可又是不是有公信力的呢？由政府的检测承办商就说，市面上部分快速测试套装质素是较为参差的，市民在购买之前最好就要小心查证，稍后会讲下详情。 在第五波疫情下，公立医院医院病床饱和，多间医院门外过去几日都有长者在露天帐篷等候入院。医管局说会用尽方法安排病人入室内。香港护士协会形容公立医院现在有如战地医院，公共医疗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就希望兼職醫生到急症室幫手，一陣聽聽他們講下目前的情況和訴求。 醫管局就放寬新冠患者的出院準則，希望可以加快病人出院的時間和隔離設施的流轉，亦都可以將核酸檢測的能力集中去診斷確診患者。我們稍後會請來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和大家講下詳情。 在美國，紐約州法院裁定前總統特朗普和他的仔女要就檢察長調查他們涉嫌欺詐或者誤導成分的商業行為出庭作證。特朗普就指調查是針對他的家族，背後有政治目的。有評論指特朗普家族面對連串調查，可能影響特朗普想再度競選總統的部署。環看天下會有分析。 市面上有不少的 DIY 產品套裝，在疫情之下都給了很多留家抗疫的人士不少樂趣。日本有一間零食品牌最近就